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見誤 今年的七一,香港各大暢銷報紙 我想指是暢銷都能夠體現民情反映到社會的脈搏如果像張曉明今天稱許七一遊行體現了香港的示威自由今天七一各部的頭版都大體上體現了香港新聞言論自由譬如《東方日報》不再沉默中 爆發就沉默中滅亡並且直斥梁班子像明末的崇禎皇帝崇禎皇帝如何收場自藝於梅山那棵老槐樹亦顯得歷史的深度 同埋引用魯迅詩於無聲處聽經雷令到反映現在香港的民憤實在非常緊要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傳媒包括暢銷的報紙 國界啦,咁去到大事大非的時候呢,都會很勇敢咁樣呢去表達個立場。因為呢,呢個呢真係你冇得再辯駁。係,你冇得慢了,因為呢你兩班子你當那個葉劉都要企出嚟講真實說話。哇,嗰啲行政議員啊,一陣呢有啊 被廉署查,一會兒違規,分分鐘連監都坐了 當然以葉劉這些資深的官員 他是前殖民地培訓出來 身為過來人,當然看得一清二楚 可惜當局者迷,其他人就不知道 是否要跟葉劉買? 我覺得你不要說遠的 梁班子管理香港,確實經驗極度不足 你看史諾登這件事就是我們光明頂循循善友本著一個善意和捍衛香港的利益因為梁先生說港人優先我一早就說史諾登一來就說快點聽美國人說他說要引渡你就引渡 不要緊,你不需要立刻放他上飛機踢他走 你讓他由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拘捕 然後移交審訊 史諾登沒有錢打官司,就拿法援也可以 而是交給香港的法庭 去判他,看到底美國人差處的幾條罪 亦即是香港相應的幾條罪成不成立 因為香港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地區 審理的過程拖了兩三年 那兩三年的人在,你想熬什麼資料都可以 加拿大的賴昌星,大陸的賴昌星去到加拿大 加拿大都一定要大陸問他引渡 但加拿大一定要循司法程序游一圈,逐個step做勻 十多年後給你 大陸有沒有譴責加拿大,拖延? 有沒有說你不交賴昌星,破壞家中兩國的關係? 人家不會出聲,即使連大陸這麼慢,都不會出聲 既然美國叫你交人 叫你引渡,你就依法執政 你就聽美國人之笛,你就拘捕他 然後付諸審訊 然後審訊兩三年,你要熬什麼料 你就熬,美國沒有聲出 你不是,美國已經用了司法部 做了這些法律文件 星期五那一天,你就告訴美國人 說那些文件有些不清晰 最搞笑是串史諾登的名字 在玩語言藝術,小學雞行為 這些小學雞的幼稚捉自失行為 說你的名字叫Edward J. Snowden 那個J有C就說James,有些人是Joseph 有些不同,你到底是找誰 而星期五,你就提交給美國,叫人美國解釋 好了，你叫美國解釋 你也等那個週末,美國跟這裏有時差 等你覆吧 時差,你就等星期六、星期日,你就等美國起碼星期一 覆了他,星期二、星期三,你收到不滿意,你才好把人上飛機 你又不是,星期六你就把人上飛機 對於美國來說,這種伎倆是極為卑劣的 我們這些是幫你不幫親,客觀、中立 講道理、講邏輯 你叫美國人解釋,你就等給兩天Working Day時間去解釋 你不是,這些叫做小學生的頑童方式 還捉你不到 J字是什麼? James還是Joseph? 解一解,沒得解,人走了,飛了 好東西,是這些,完全是這些 那你就是美國人 用少有的坦率語氣,直斥你兩班子 因為美國這些是不老實的行為,對於這些行為,美國很罩忌 不是罩忌,1941年偷襲珍珠港之前,這些就是偷襲珍珠港 日本想著,我提交宣戰書,不過我戰艦去了珍珠港 飛機都塌著了,起了機了 不過宣戰書剛好送到辦公桌,飛機炸彈就落了 你這樣叫宣戰,這些美國人很罩忌 1941年領過一次 後來第二天,何師福發表痛斥日本這種卑劣行為、偷襲行為的宣言 你現在拿回來參考當然你的罪行沒有偷襲珍珠港那麼嚴重 但性質是一樣的,這些偷雞摸狗、彈弓手,動機和精神一致 當然是一致都是想著彈弓手或捉字室之類的行為 所以我第一天已經說,美國可以報復 一定先喊停,免簽證 過了幾天,美國應該審視香港關係法 重新考慮是否將香港當作特殊地區 接著,美國總領事,我不敢說他撿口水味 他亦將這兩點說出來 沒有夾定的 過了兩天,有朋友打來報喜 哇,厲害 這些叫opinion leader 我說不是,你不要扮我上台 我不會中你這些迷湯 不過這些是正常的邏輯而已 這些事情,正常 你是盡司法的程序,他說要你引渡,你就拘捕 其實葉劉也有暗示說出來,沒有我說得那麼明白 不是,你又覺得這次跟美國人平起平坐 叫中國人,香港人民站起來了 吐氣揚眉,你哪裡有人玩 說句難聽,照一下鏡子 你是沒有資格跟人玩 要不你就不要理 跟美國人說,我不敢碰,你跟北京說 他又說不到這句,香港是要司法獨立的 你可以說基本法,這些是外交國防 是由北京,這屬於外交國防派,我不敢碰,全部我不碰 你又要出來爭著來玩 所以這件事,美國一定國會會提出來 你不要說斯諾登那麼遠,只是說堆填區 你推堆填區出來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局長出來,摸清楚底 摸清楚究竟區議員會做什麼根本你不應該推出立法會 叫建制派和你過了他 上你得罪花園道,下你搞堆填區 上是美國領事拍台直斥你 下有工聯會、民建聯反你台 中間不用說了 再不是將軍澳的師奶跟你上街中間不用說了這已經是一個很全面的對你執政能力的評論 還未計算環球時報、社論、丙理、限奶齡丙理港人、港地、港人優先這些說法還未計算你說這一年有什麼拿得出來我真的不明白很罕見在他團隊裏包括葉劉淑儀、張炳良現在政府的施政困難重重和沒有政黨的支持 普選給一個真正的普選解決到這些問題如果是有一個堅實的普選的基礎他一定至少有一至兩個大黨的支持你不用怕現在也是這樣說的佔領中環的發起人陳建文教授讀社會學、讀政治社會學的馮低溫我們說如果香港需要一個普選的行政長官的話第一件事要有的就是這個行政長官候選人不論是民主派、政系建制派現在最大問題是建制派自己都拎不出一個人出來是兩個大的左派政黨都是信服的 你一切如果不是你17年你任何人上去做特首我話知你有3日蜜月期,3個月亢奮期,必定你不受尊重,同埋俾香港大多數人,由工商界至到基層係睇你唔起,而家係北京督手指的年代已經過咗去,已經歷咗3屆特首香港人受夠咗,因為你督完之後呢 香港人受最後這十多年來大哥騙你一次就行了現在三次我當然要相信自己你督也沒問題你督好像以前英國人督過尤德、彭定康就算督過葛亮紅人家督得準和督得漂亮督那些人是做得厲害的你督連督三鑊連衰三鑊一督一鑊就比一督衰 現在的人懷念曾蔭權甚至懷念董建華那你即是第四次再推出來你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要換過一種玩法網絡給903多少天下事進赴蕭譚宗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建吾現在大件事董建華當年上台承接著彭定康留下的氣場直接是一些精神的遺產假假地都有財團、工商界支持還有這個 親中派重點是0371之前大陸不管的人說真的是董建華自己管的他真的當香港是一間船廠去管拆了很多東西到曾蔭權你假假地都有公務員支持 AO 亦都有財團支持工商界就兩體 因為在他任內自由行放完一波又一鍋那些店鋪租開始產起但起碼有公務員和財團支持到現在我真的想不到一年誰支持財團他的朋友工商界朋友現在的梁超英高靜芝現在不是一個朋友要是廉署 搞啦,一係就辭職啦。嗯。而家呢網絡啦,財團支持,工商界你睇田北俊嗰種說法。好啦,連葉劉田北神呢一個呢,新聞黨都響。地產界就地產界你睇C永清將AM730插得佢幾緊要。嗱,一定要愛國家,C永清啊。嗯嗯。好啦,咁民建聯,工聯會對田去罵面唔使講。 公務員大哥網絡糟了真的只剩下愛港力陳靜心的支持所以我剛才說的那些維園那些維園大量的施政好那些支持 只剩下這堆,我真的很擔心 有個政局像1900年的晚清慈禧太后的時候 難怪東方說像崇禎皇帝,即是大吉利時 慈禧太后的時候,八旗子弟玩完 裏面一片腐敗唯有靠扶清滅陽在外面扶青滅陽拜白蓮老母就靠義和團那些白蓮教滿天神佛刀槍不入義和團金花涼涼現在你說那些愛港力量那些就像似 就來出來扔地請神拿把刀出來自己劈幾下又說沒事愛國愛港支持CY金花涼涼口吐白沫神鬼上身姜子牙又說撐張梁振英看看有沒有人會不會多些不知跟義和團之前差不多因為政府沒有人當時的清朝 都沒有人,因為靠一班傻的宗教狂熱兼甲抽水佛法宗教狂熱不等於傻你又要傻宗教他很明顯不是一宗宗教式的支持醫生又反對你記不記得當時醫療說支持梁振英支持為何我最近聽到醫療的媽媽聲又說所托非人被他騙了豬 因為你嚴打雙非搞到他們的生意死了是吧曾蔭權搞了一個醫療產業就賣了公民權他做了一件好事其實現在的問題是他現在沒有一個所謂管治班子去搞出一個大頭髮出來如果你說私家醫院這件事就我不覺得他做的曾蔭權在施政報告推出醫療產業說明是將香港的私家醫院做大陸雙非生意來收錢的沒有人說要給公民權他你給公民權他當然沒有人說行但是 曾蔭權推出這些政策每一年都上大陸述職是胡錦濤溫家寶建築你看當時說什麼中央覺得曾蔭權管治的表現是滿意的中央堅決支持曾蔭權依法施政這些就即是包埋 話佢個醫療產業收錢係啱㗎,係咪?好吧,年年都話支持佢對佢個管治滿意,但應該兩班子上嚟,又話呢以前應該推翻的要推翻,咁即係咩?即以前溫家寶,胡錦濤呃人。嗯,我7年年年你說即話,讚呢真係好嘢,我啱㗎喎。係呀。喂,個7年咁即點而家? 現在完全兩班子老左又說他是港英餘孽搞彎香港貪爭說到十惡不捨半途內奸公賊兼騙子那七年他年年述職上去得到胡錦濤溫家寶的當面的握手挺撐祝福 換了當中的人當胡總的說話不是說話換了人在台上聽下台當作臭四很明顯問題是你賣了公民權出去香港承受不到之後的所謂教育、醫療和住屋的需要那班都是香港人所謂族群撕裂是哪裡開始的就是這個醫療產業開始這些醫療當初 做糧粉,我都說了,你要為你自己做的事負責,我不怪梁先生,我一向都說,梁先生不是石頭爆出來,這些人沒有勇他上來,是不是? 今晚時間差不多,明晚11點再會